突然间，我们走到了最后。

着需要认可。

举办这个直播活动就特别的有意义。 是的，那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一直播视频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与我们在线互动。 没错，今天可以说是新老同学齐相会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个任务啊，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完成。首先呢，我们是要推介十二档明年新的作品、新的节目给您认识。另外呢，我们还要对今年表现成绩特别优异的同学呢，给予他们表彰。 是的，同时收看直播的朋友们也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抽奖环节。 对， 我们将送出新年的定制马甲、帆布袋以及帽子等等等等很多礼品，就是我们刚才图片上面看到的这些。 是，那我们把镜头呢放到我们的表演区啊，看到我们的新老同学都已经聚在一起了，跟我们打个招呼。哇，声音好大啊！我们都因为话筒没有递过去啊，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同学们的形体表演啊。一会儿呢，他们将逐一的跟大家再详细的见面的啊。 是的。 另外，除了我们今天的新老同学之外呢，还有几个新的朋友和您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室的前面有非常萌的一排我们的新同学、新朋友啊，他们有着大大的耳朵，还有非常可爱的眼镜啊。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吧。他们有着特别特别多可爱的名字啊，分系列的啊。你比如说爱美的叫朱美美，爱吃的叫朱吃吃，还有喜欢音乐的叫朱乐乐。那为了庆祝2019年农历亥猪年的到来，西岐艺术创始人艺术家曲广慈先生从今年的6月份呀、就开始创作这件作品，在这期间反复的打磨和重塑、调整每个细节，才有了献礼生肖作品。这个系列叫什么？雨薇同学， 叫做 X 加 Q P G 系列，将会有常规版的雕塑、猪年的生肖存钱罐以及迷你版的雕塑与定制款存钱罐等10余款作品一起亮相。这也是西岐艺术自创立以来首次的一次性推出相同形象的全品类作品。其中呢，迷你存钱罐现在正在西岐艺术天猫店众筹中，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抓住机会。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福星高照、财源广进。 好，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呢，一共有5只小猪啊，每只小猪呢都代表了一个我们马上要颁给各位制作人的奖项。是为了感谢大家在2018年的辛苦付出，我们来提前公布一下好不好？一位同学，今天有哪些奖项呢？他们分别是流量锦珠奖、全能战士奖， 以及金主最爱奖、暖暖金珠奖， 还有 单期爆点奖。 哎，那么好了，一会儿呢，我们这一个奖项到底花落谁家、珠落谁家，我们一会儿再揭晓啊。现在呢，我们先开始我们的正式环节，就是明年新朋友新节目的推荐。我们将由一位既是您的老朋友，在新节目当中又是新的面孔的同学来给您推荐。我们先来看一下《志在未来》的宣传片花。 毕业工作3年了，我到底该不该换一个新的工作？ 我刚入职场，还是个菜鸟，职场进阶让我太焦虑了，最近经常失眠。 工作6年了，各种技能打磨完毕，现在我想进入创业公司，为自己代言。 职场就像一片海洋，神秘深邃，但又充满了希望。在充满了挑战的职场，不论你是普通青年、不安分青年，还是创业青年，都必须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这里没有心灵鸡汤，这里只有对症下药。每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志在未来，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赢在职场。 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嘉宾席就坐的这位同学是不是有些面熟呢？ 是的， 他平时可是坐在雨薇同学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你好夏冰同学。 你好韩老师。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是我们的新面孔。明年我们这个节目新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2019年的全新主播夏冰。那明年呢，我会带着《志在未来》这个节目，在每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非常有朝气的跟大家见面。那《志在未来》呢，是一档关注大学生求职、企业招聘以及啊这个年轻人创业的大型服务类的节目。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首先会有来自几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招聘企业的招聘专家们啊，给大家亮相。那其次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心理学的专家以及求职达人给大家答疑解惑，助大家一臂之力。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的这个主角就是我们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们。那么他们会带着一些求职的诉求和自己的理想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而且是以这个真人秀的方式。那在我们的《志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不仅大家可以展示自己，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在节目中现场的发放 offer， 以及会有这个企业呢给大家颁出这个企业潜力股勋章，你会得到你这个理想企业的青睐，也会得到这个重点的关注。而且我们会分不同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比如说计算机，也会分不同的工种，比如说这个产品经理，比如说会计，总之呢，就会为大家一一的去解锁新的技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求职的路上有思考，不心慌，然后在这里得到你的求职大锦囊。 好，既有服务性又有实用性，我想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很期待了。那非常感谢夏冰。下边呢，给我们的听众抽一个奖，因为刚才我们的雨薇同学说了，今天啊，听节目看节目不白听不白看， 是的， 还有获奖的机会。 看一下我们的奖品， 对， 有马甲，有帽子，还有帆布袋。 我们第一个奖项呢，要送出第一份礼品，是由夏冰同学来给我们抽取一个。我们看一下手机上参与节目的同学的留言，你从中挑选一个心仪的好吗？ 好的，我现在看到有一名小同学叫一只小张啊，我来念一下他的留言。他说2018年经历了分手、失业、家人病痛的折磨，这一切都让我坚强，2019年一定会好起来，我一定会支持982。 感谢你支持我们的982，我们也支持你，希望你一天一天好起来。 是的，那恭喜我们这位获奖的听众啊，希望您能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号上留下您的电话和获奖的截图，这样的话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到您。 好，恭喜您，也谢谢夏冰同学，谢谢。那我们的推介继续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视频。 力运志向生活，体验评测新品资讯，业界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身边科技全掌握。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志享生活。 好，我们帅气的小航同学已经就座了。小航你好。 嗨，各位好，我是常小航。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朋友们来去见证一下我们2019年全新升级改版的一个志享生活，这样一档环球数码有新意的一个数码科技节目。感谢我们的韩老师，谢谢大家。 其实这档节目在今年的潮流梦工厂当中呢有部分的体现， 没错。 明年呢我们会单独成立，单独立章。那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这回呢跟以往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因为明年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新产品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进行开箱评测。此外呢，我们的另外一位美女主播一梦也会到现场去跟朋友们跑跑发布会，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视频连线，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第一手的潮流科技资讯以及数码生活的方式的一种改变。希望您不要把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啊，被没有科技这四个字所打败，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用科技给我们的这个能量啊加得更满一点。 好，小航同学啊是咱们班级的 三好学生。 对，他不光是做一个作业科目比较优异，他其他的科目也都很优异。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志向生活，还有明年跟您见面的一档左右巡航也是表现不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好了，这是左右巡航，在今年也有所体现。明年有什么不同？ 明年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会用更加真实的体验，带着朋友们去到全球各地旅行。大家可以看到，我背景当中会有一个地球哈。 对， 我们会从这里出发，去到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等等地方去感受一下这样一种世界的面貌、曼妙。当然，同时我们用我们的经历，还会通过像是抖音呐、通过秒拍啊、小视频的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希望各位来锁定这里。 就是不仅有长视频的这样的直播，同时还有短视频的分发，将会分发到各个平台当中。 没错，这是一档区别于传统的旅游节目的一档新的作品，希望大家明年多多支持和关注。 是的， 好，非常感谢小航， 谢谢，谢谢。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颁发我们节目的一个奖项了， 就是为了表彰今年我们表现优异成绩的同学。那我们第一个奖项的名字就叫流量锦珠奖，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这个奖项是以好，我们这个流量锦珠奖的背景跟大家就介绍一句话啊，它是以频道选定的新媒体直播平台，主要是我们耍直播上它的表现的数据情况来选定的。所以刚刚大家看到我们的短视频当中呢，已经揭晓了它的获奖者就是潮流 梦工厂。 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潮流梦工厂的金牌主持人小航来领奖，为他颁奖的是我们的另一位教务主任初阳老师，有请。 有请。 热情拥抱， 哇，我们看到拿到了一个大红包还有一个神秘的盒子。那这个红包里面究竟有多少奖金，盒子里面究竟有什么神秘的礼物？ 宇维，你确认那个红包里面真的是红包，真的是奖金吗？ 我觉得小航哥可以现在拆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真的吗？ 对， 可以拆开的哈， 可以拆开的。 你拆开看一眼啊， 拆开看看。 但是那个数字不要把你吓到， 超级大红包。 对，你可以表现一下，就是用你， 我们看一下你的演技， 不同于 我们看一下你的演技。 我们来颁发一下2019年格莱美音乐奖The winner goes to 没有， 哎呀来， 没有，我是获奖的人，就是 你看到我们， 好多零， 感谢3亿啊，非常感谢我们3亿的奖金， 好，谢谢谢， 哇， 明年还会更多， 谢谢， 再次恭喜，再次恭喜。 好的，那接下来呢，该我们继续我们的推介环节，也就是让大家再了解一下我们明年有哪些新的作品和您见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哎，刚才呢是我们的辣妈正传，那镜头切过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位非常帅气的辣爸啊。 哎， 就是我们的， 这是什么情况？ 不，大家好，我是辣妈泽华 啊。是辣妈泽华， 看这个发型，今天也很辣妈， 对， 就是非常奶妈的状态。 对，今天辣妈正传的当家主持袁一呢，因为有节目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他有一个短片跟您做一下介绍和见面好吗？ 然后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小的视频片短片，叫做辣妈正传，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视频，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的新的节目，叫做一起改变。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宣传片花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两个节目都有我们的辣妈或者辣爸泽华来主要参与的。 是的， 泽华你都有发言权，那给我们都介绍一遍好吗？ 好的，辣妈正传呢是明年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推出的。然后今天我出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有宝宝的一个准爸爸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即将成为一个准爸爸的话，看这个节目呢，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关于这个养孩子的一些知识。当然了，这里面明年还会增加一个音乐剧，亲子音乐剧哦。这个亲子音乐剧是非常有亮点的，什么样的亮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年多多的锁定就好了。 哎，不剧透了啊！ 哎， 一起改变嘞， 一起改变就是你说大家都不够潮，大家都不够时尚，大家也不够有 sense， 我们也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让大家一起在这个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自己，然后每一天呢更加的热爱生活。那变成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起改变明年呢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全方位的升级的改变。 是的，我们看到时间也是在每周三的中午的下午的6点到7点， 每周一下午 每周一下午的6点到7点这样一个时间。 看来大家应该逐渐的熟悉这个播出的时间啊。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潮，但是还想再潮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起改变。谢谢泽华。 谢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 好，我们下面继续推荐新的作品新的栏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要做20个引体向上， 我要跑全程马拉松， 我要做工厂做到永不停歇， 我要瘦10斤， 我要把我的肚子练成马甲线。 我是各位的健身教练小雨， 每周四下午16点到17点，982变形记，跟我一起告别小肚腩，燃烧你的卡路里。 每次看到我们的小雨同学，所有全校的师生全班的师生啊，都有一种愿望，就是我们一定要加油加油再加油，不然就太落后了。小雨同学你好。 不敢当不敢当。韩老师您好。 哎，明年我们的节目单独成章了啊。这个节目跟今年有什么变化没有？ 是的，明年呢，因为今年咱们这个健身板块的节目是依附在潮流梦工厂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明年呢，我们将全新打造一档单独的健身节目，叫做982变形记。我们也会征集一些素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真正的为他们打造量身打造一些适合他们自己的健身计划，同时也会线下跟踪到健身房当中去，为他们来拍一些小视频进行记录。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进步，到底有没有变成更好的自己，都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有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 对，太好了， 跟踪报道。 是的， 跟踪报道。 另外呢，明年在我们节目每一期当中还会有由嗨铁健身房来为我们大家提供的健身的季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奖项，来提供给热爱健身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对，不光有实用有服务还有福利。 是的， 是这样吧。好，那下面小雨要带给大家马上就要见效的福利了。 是的， 就是要选第二个幸运听众，我们要送出我们的小纪念品好吗？ 是的，送出我们的982提供的福袋。 对，那么究竟心仪哪位听众呢？我们从留言当中再选一位吧。 好的，让我来看一下。我决定选择这位叫做小苹果的朋友。 是因为名字很萌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愿望比较特别，他的愿望是说呢，在新的一年希望赶紧找到一个女朋友，982能不能帮我 赶紧找到一个小雨这样的女朋友，难度可能大了一点， 可能有点大哦。然后关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对， 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大家，想找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棒棒的，这样才会有更加有更强的竞争力。 没错， 是的， 感谢小雨同学，谢谢、 谢谢韩老师，谢谢雨薇， 谢谢。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表彰2018年我们的优异成绩的同学的这个环节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获奖的是哪一个。我们要颁发的是全能战士奖。 我们来看视频。哇，恭喜。 为什么叫全能战士呢？因为这个全能战士相当于我们班级当中的全能三好生了。 是的， 他在我们982的抽听过程当中啊，评审过程当中，在节目的内容主持技术创新方面综合考量，他的综合得分是最高 的。 那么获奖的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我们的主创小美同学。 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另一位教务主任金奇老师给他颁发奖品啊，奖金，还有 奖 品 和奖品。 对， 哇， 金老师已经很心仪这份奖品了，不愿意给你了，已经 拿一个小金珠。哇，猜一下是什么？刚才小航也是看了我们大红包里究竟有多少哈？ 对，这个奖是全能战士奖，希望你来年越战越勇。明年更进一步， 明年争取当一个萌妹子加女汉子，当一个全能战士。谢谢郑老师，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那小美把礼物放在一边，打开红包看一眼，我们要测试一下你的演技怎么样，一定要超过刚才的小航同学才可以哦。 哇哦，既然是全能战士，我觉得应该会让我很满意的。 应该会很满意。 我觉得 稍稍， 明年上半年，我觉得那个明年第一季都可以不用上班了， 可以不用上班。 谢谢九八二， 我的 爱九八二， 我的天哪！ 谢谢， 足够第一季度的挑费了是吗？ 是的，你看我们后面的这些其他的主创人员们眼巴巴的看着呢， 赶紧藏起来 ， 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了，大家从你的表情当中看到了。好了，下面我们要继续进行新产品、新作品的推荐，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看了视频之后啊，真是心情激荡。 是的，2018感恩有你，2019继续携手同行。我们欢迎小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漫游嗨翻天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小美。大家好。 明年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小片是我们一个粉丝小伙伴制作的。其实关于漫游嗨翻天的一些基本情况，通过这个小片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是一档聚焦动漫游戏和泛二次元文化的娱乐专题互动性节目。其实2017年、2018年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2年的时间。那2019年呢，我们会继续在每周日晚上的7点到8点等候着大家。然后我现在手中有一张在我们开播一周年的时候收到的一个小伙伴给写的明信片，他后面说祝漫游嗨翻天开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走过了不到2年的时间，希望2019年的时候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第二个生日，以后的第三个生日，然后2019我们携手同行。 虽然刚才拿到了一个足以让第一季度可以不用上班，但是能够保证很高品质生活的 大红 包。 我反悔了，我会上班的，老师。 你还是希望你在第一季度能够很快的跟我们的朋友们见面，好吗？ 是的， 谢谢小美同学，谢谢。 好的，谢谢。 好，再次感谢小美同学。 谢谢。 哎，接下来我们要看新节目呢，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海报。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海报呢，上面写着982听书坊爱上阅读。那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年轻听众和读者的聆听乐园，聚焦科幻、奇幻、玄幻、惊险、探案类小说或者是广播剧，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电台精品节目和资源的播出平台，包括历史解读、纪实访谈或者体验式报道等节目。 是，我们再来看一个漂亮的海报。哎，这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它是内容为全球时下最流行、最受我们青年朋友们喜爱的歌曲的编排、音乐专题、音乐互动、专栏和歌手采访。那我们的目标受众呢，都是非常年轻的朋友，听这个节目非常过瘾。它也是贯穿我们整个982全天节目的音乐类节目。 是的，我们看到上半时段不仅有好听的、好看的一些科技类的，然后服务大学生活的，还有现在还有我们可以听的音乐类的节目。小说类的节目， 是的， 精彩不断。 不光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多的收获啊，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的收获。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收获不断。 我们一会儿见， 下半段再见。 会的现场啊。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发光的声音982迎新会的直播现场。 是的，我们在刚刚看到了一个我们的宣传视频之后啊，我们一会儿将要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 对， 将会有很多的公益广告，同时我们在下半个时间段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节目要给大家推广。 那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收获满满。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到我们明年都有哪些新的节目。 是的， 还会有大礼包。 哎，而且另一方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带给您。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发光的声音982迎新会。我是今天的小同学雨维。 雨维同学好，我是今天的教务主任韩建强。刚才我们已经度过了半个小时非常愉快的时光。 是的，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呢是展望未来，就是给大家介绍我们新年将有哪些新的作品。第二个呢是表彰先进，就是为了表彰在2018年做出优异成绩的同学们。 是的。 第三呢是答谢听众，我们也给听众呢预备了很多非常精美的礼品。 有没有大礼包将要送到您的手中？ 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有我们2018982和2019参与982直播活动的我们各位新老同学，让他们再次跟您见个面，有请。 欢迎各位。哎呀 哎呀， 可兴奋了，一个 兴奋爆棚啊。另外除了我们新老同学之外呢，还有几个新朋友，大家看我和雨薇前面的这几位新朋友， 小猪猪，可爱的小猪猪， 可爱的小猪猪，大大的耳朵，萌萌的眼睛，有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那这些小猪猪啊都非常的可爱，他们也有着非常可爱的名字，比如爱美的叫猪美美，爱音乐的叫猪乐乐，爱吃的叫猪吃吃。为了迎接2019年农历亥猪年的到来，这是由西岐艺术的创始人艺术家曲广慈先生从今年的夏天，就是6月份就开始创作这件作品了，期间反复的打磨和重塑调整每个细节，才有了这个生肖的献礼作品， 叫 X 加 Q PG 系列。 对， 那这个系列呢将会有常规版的雕塑、周年生肖存钱罐以及 mini 版的雕塑与定制款的存钱罐等十余款作品一起亮相，这也是西奇艺术自创立以来首次一次性推出相同形象的全品类作品。其中 mini 存钱罐现在正在西奇艺术天猫店众筹中，喜欢的朋友可以抓住机会，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福星高照，财源广进。 太好了。 好，刚才看的这个小猪猪啊，我们今天我们也要颁发出每一只小猪代表着不一样的奖品。 是， 我们刚才在上半个时段已经颁发出了流量锦猪奖和全能战士奖。 哎，将还有三个重要的奖项呢，在下半场将要揭晓。我们送给成绩优异的同学们，除了这个漂亮的小猪猪之外啊，萌萌的小猪猪之外，还会有一个 大红包 ， 让我们都非常羡慕的大红包。 是啊，也没准这里边有雨薇你啊。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都无所谓，我们都是一样热爱着982，热爱着我们的工作的。 我们都会笑着面对2019的。 是的， 下面让我们微笑着来迎接下一个视频吧。 新的节目它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我们有请能量无限、激情无限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道道， 欢迎。 嗨，大家好，韩老师好，雨薇好，我是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制作人道道。 欢迎欢迎，道道来到我们的 直播现场， 挑战直播现场， 我们的同学会。 对，我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 是 吗？什么感觉？ 很新鲜， 是吗？ 就真的有上课的感觉。 那我们就非常关心啊，今年的挑战新歌声这个金牌栏目在明年有什么新鲜呢？ 哎，对，这个新鲜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玩法有一些新的改变。然后因为今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以音乐为主，当然明年我们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方式和节目的架构，但是会多一些比如说真心话大冒险的小游戏啊，还有现场的一些挑战环节。这个挑战就不仅仅局限在这个声音和歌声的挑战上，而是像这个时下的一些流行的视频，还有一些这个抖音上的神曲，包括一些恶搞的视频，可能都会在现场让嘉宾进行即兴的模仿以及表演。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对嘉宾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明年我们可能在嘉宾的选择上会参考他的流量啊，他的这个表演的技能啊，他的这个歌声和一些整体的 个人 才艺，都是我们考量的重点的这样的一些标准。所以说请到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是的， 也就是我们的嘉宾的质量会更高，我们现场的互动会更强。 对，当然今年嘉宾质量也很高， 就更高了，是吧？ 对， 是的 是的，就不一样的方面。 好的，非常感谢道道同学，但是别走，你再要抽取一个第三位我们的幸运听众，他将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好的，我现在看到了几位听众，然后呢 选一位， 当然我会选择一位，因为他正好写了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观众，是小情绪。他说，我是挑战新歌声的观众，道道主持太棒了，加油道道，为你打 call， 新节目要加油啊，谢谢谢谢。 哎， 也祝你新年快乐。 道道是有一点小心思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在留言里提到了道道，是吧？ 对，刚刚好其实主要是提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因为今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不光是我一个人，是由我们全组的这些主持人们共同去完成的，所以才会把今年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节目呈现给大家，所以也是在此感谢我的组员们，谢谢其他的主持人们。 好的，非常感谢道道同学。那颁发了我们听众的奖之外呢，我们再来颁发下一个优异同学奖，好不好？ 叫做什么来着？ 叫做 金主 最 爱奖。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哎，为什么是金主最爱奖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是我们的最大的金主，他们的关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是的。 那么这个奖项是根据短视频在微博、秒拍等平台的观看数据进行统计的。那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获奖的视频呢，是秋季阳那一期啊。 季秋阳。 哎，对不起啊，季秋阳那一期。那么播放的次数达到了89万8000多次。 是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据。 对。 那在此我们也欢迎我们的金老师再次赶来上台颁奖。 那我们获奖的是道道， 欢迎，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金老师。 哎呀， 哇，沉甸甸的超级大红包，给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我已经从背面看到大红包里的数字 了， 真的吗？ 你只是看到了第一个字，没有看到后面有几个零。 是的， 嗯， 拿不住了，是吗？ 拿不住了。恭喜道道啊！ 谢谢 这个，这是金主最爱奖。希望你明年呢继续努力，是不光金主，是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所有的观者都是最爱。 好的，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982颁给我们这个奖，谢谢。 好的， 谢 谢， 谢谢金老师。 鉴于平时道道的演技已经爆棚，今天就不让他再表演，看到数字之后惊讶的表情了。 是的， 已经晕过去了。 好的，谢谢道道同学，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来接着推介下一个新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声音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带来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深度交融。你好，我是楚笑，今晚我们又相遇了。是夜 里，刚才我们说过啊，今天是新老同学来相会。刚才有很多都是我们的 老同学 了。今天终于调来了一个新同学，是转学来的哟。 对、来，我们请我们的新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楚笑。 谢谢今天的班长，谢谢今天为我们推荐的主持人。各位好，我是新同学，我叫楚笑。很荣幸幸会认识各位。刚刚班主任也介绍说我是转会来的。没错，我之前就是一名电台主持人，不过之前是在央广，那这次在北广，我觉得北广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大家庭。也很希望能够以新的节目呈现给各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节目吧。 好，我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做夜色开场白，它是在每个周的周五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在这里向大家做直播的。其实我给这个夜色开场白定了一个我认为很有意思的基调，想介绍给大家。 什么呢？ 它的基调是给你12个夜晚和12个明天，在每一夜之后能够给你一个新的明天。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档夜色的陪伴节目，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你说你会如何去度过你接下来的周六周日，完成你一周中非常重要的反思，以及开始你的下一段人生的旅程。 哎，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迎新会的主旨就是对思考过去，在展望和迎接未来。 对，所以我也特别的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每一期要涉及到的一些主题吧。我可以讲几个有趣的跟大家来说，比如说寻找你内心深处的芳香，你会如何度过你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比如说热水里的橘子瓣，孤独是一种大自在。又比如说当呼吸化为空气，你们都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另外一半。 所以其实楚笑已经把往后很多期的主题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再继续关注我们的夜色开场白这档节目。 是， 没错。 不是选择收听，我每一期都想听。 哎，好的， 好，非常感谢楚笑。 谢谢 同学， 谢谢各位，谢谢，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面呢就继续来推荐 我们 另一档美女主播的节目。 我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我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是一个遗憾的故事。 我只是一个故事，待在小小的八音盒里，我需要透过盒子被你听到。我希望你通过我看到自己。杰克堂的故事盒，欢迎光临。 欢迎你刚刚从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走出来的杰克堂同学。 所以我应该用这样的说话方式才像是从盒子里面走出来的。 现在是白天。 对对对，所以啊，对，所以我刚才那个说话方式是可以的，对吗？ 可以的， 应该用那种。现在是下午15:42，好像有点奇怪，但是其实杰克堂的故事盒是脱胎于今年的十点答录机的一档节目，然后非常的荣幸它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盒子然后飘到你的面前。其实除了像今年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所呈现的故事之外，它在明年当中我还希望增加一个，像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有那种啊，这样说的话就暴露年龄了， 没有关系， 听卡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讲堂主任？ 我听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好像听到大人们听过。 我觉得卡带这个东西就是小学时候的英语的一个噩梦，英文的噩梦。 对， 但是听完 A 面还要听 B 面。 是的， 所以其实杰克堂的故事盒在明年的时候也会分成 A 面和 B 面这样的一种区分。那有什么区别呢？ A 面可能更偏感性，也就是我们在以讲故事的状态和大家发生连结。B 面呢其实更像是一种自我剖析和反思，是用理性的部分或者是和心理学的一些小知识点小 tips 来进行一个连接，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我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是集情感还有音乐还有互动啊，对对对，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每一期的节目之后，杰克堂会和我们的音乐人小伙伴来即兴完成一首歌曲的创作，对，然后来给这个主题做一个 ending。 太好了，太值得期待了。好，非常感谢杰克堂同学， 谢谢了， 谢谢你。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有新的节目要给大家介绍， 这可是真的新节目了。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哎呀，这个节目呢叫我是体验官，到底体验是什么东西呢？ 比较有趣， 没错。来，我们欢迎高燕同学。 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包括首席体验官高燕。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们的新同学来到我们的现场。 都体验什么东西？是带我们的听众去体验吗？ 哎呀，我们要体验东西好多，你看我还特意准备了个稿子。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大家想体验一些比如说美食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新鲜的时尚的玩乐方式啊，或者想体验这种万千世界的奇妙的旅行啊，等等等等，吃喝玩乐啊，只要大家想体验的我们这儿都有。 哦， 那可不可以就是实现别人的愿望？比如说我想给你许个愿，我要去体验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体验？ 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无限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仅仅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吃喝玩乐方方面面替大家去体验。 是的， 那非常感谢高燕同学，我们在新的体验节目当中来体会你们的体验吧。 好的，没问题。那我再去小小透露一下啊， 什么？ 我们的第一季呢，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第一季可能会做潜水，会做滑雪，当然，比如说还会有跑车，漂移啊，等等，大家喜欢的我们都可以去体验。 总之是上天入地无所不在。 是的。上天下海无所不能了， 没错。好，谢谢高燕同学， 谢谢 高燕同学的推荐。那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我们2018年度的考评的暖暖金猪奖，它的获奖者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好的， 直播的进程啊，我们的直播室里的温度也上来了，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所以我们颁发暖暖金猪奖就正合适啊。但是这个奖项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数据奖，是根据我们的市场占有率的数据来提取出来的。哦，听着好专业啊。 是， 这个获奖者就是我们的金牌主持十点答录机的主持人 周准。 下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教务主任初阳老师为他颁奖。 哇，恭喜恭喜！ 谢谢主任，谢谢雨薇同学。 哎，客气客气，反正也不是我给你颁的奖。 好重好重好重！哎呀呀！ 好， 好， 热情拥抱，留张照片， 留张合影， 合影，好， 好， 好，对， 周 准 老师，准哥，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 特别感谢这个甜甜，还有我们节目组的所有的朋友，还有听众，还有网友，还有我们的监制，再接再厉，做得更好。 再接再厉，是的，希望你在来年的新的同样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更加好的表现。 好的， 对，那也因为他准哥在前一段时间小小的受了点 伤，受 伤 了，是的， 所以呢，今天就不让他表演看到红包之后晕厥过去的这个感觉了。 好， 眼睛好棒啊！ 刚刚我们也是颁发了我们的今天场内的这是第几个奖了？第一二三四，第四个 奖了。 奖了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 继续推荐 新节 目，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哎，我作为这个教务主任呢、在我们的校园当中跟周准同学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是也经常的见面，有很多的听众就有这样的疑问，周准有那样一副漂亮有磁性的声音在晚间跟我们见面，他白天说话是这样 吗？是这样的 吗？现在是大白天， 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疑问马上就要解答了， 哎， 有请准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准，字儿写的真好看哈。 这谁写的字儿啊？ 我 的天哪！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我手写很多的文字。每天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大概的歌单也好啊。见字如面环节会有这样一个体现。非常开心见到雨薇同学和我们的韩主任。 欢迎， 谢谢，刚才大家听到了非常阳光的声音啊。明年的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在办节目的风格和宗旨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时间上会有一点点调整。 对，今年2018年的时候呢，是我232天会陪着大家，剩下的133天是节课堂。 哇， 非常感谢节课堂133天的陪伴。明年是134会陪着大家一生一世。哇，好洋气！ 哎呦， 是这样设计 的， 突然浪漫起来了。 选这个日子的时候是25要出现吗？还是134比较好一点哈？ 是有这样的设计， 突然感觉浪漫起来了。 对， 就整个很温柔、很磁性的声音，然后又在134这样的一生一世的日子里出现。哇， 可以的哈。 但是那份温柔、那份暖暖还在，是吧？ 是的。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因为每天晚上我是22点直播。我要特别谢谢22点还在等我直播的导播老师，还有我们的恒恒，所有的对我们这个节目做出贡献的人，当然除了甜甜和我自己之外，还有我们的金奇老师，还有我们的武哲通先生，还有我们的韩校长、韩主任，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是的， 有赖听众和观众对这个节目的喜欢，才让我在晚上的时候，能呈现出一个不错的情感节目、音乐节目。 对，周准最想感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听众， 所以今天为了感谢和回馈他们呢，也要挑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听众朋友们有留言呢？ 要挑一个 magical 王 ，magical 王， 希望他生活 magical。他说我特别喜欢十点答录机陪伴我每一个夜晚的声音，一定要越来越好，我会继续支持下去。 也恭喜我们这位朋友， 越来越好， 来，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留下您的截图留言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的。 好的，谢谢周准同学。下面要颁发我们最后一个单期奖项， 它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这个视频 厉害了， 嗯， 这是我们的单期爆点奖，就是单期节目它的表现数据是最棒的， 第一位的， 对， 是来自青年说的晨曦社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服务三农获得的单期爆点奖，有请我们的吴老师来上台颁奖， 有请我们的武周彤校长来颁发奖品，我们请夏冰同学来领奖，代表这个节目组啊， 哎，把大红包亮出来，还得拿一神秘盒子。 好，跟我们的武周彤校长来合影。 哎， 好，非常幸福的微笑。 这种画面， 谢谢，对， 谢谢吴校长。吴老师不说两句吗？好，说两句， 说两句呗。 对， 您作为校长来两句呗。 这个希望我们今天这些发光的声音都能够继续陪伴着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和网友。 嗯， 之所以是发光的声音，就是他们声音不仅好听，还可以被看得见。 嗯， 我也希望他们的那种光彩都能够在2019年能够更加的夺目，也能够让我们982更加的精彩。谢谢你们，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吴周彤老师。 嗯，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邀请夏冰同学再做获奖感言了啊。 嗯， 明年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存在，我们的另一位金牌主持张悦呢，是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无法到达现场，但是我们录制了视频，请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青年说栏目的制作人张悦。2018年的每天早晨8点，青年说都陪伴着大家。不知不觉，青年说已经走过了一年的时间，365天，365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代表，像青年委员，还有我们参加暑期实践的优秀大学生，包括一些原创话剧的表演者啊、导演啊等等等等。2019年的时候，我们将会全新改版，将2个小时的节目浓缩成1个小时，浓缩的都是精华。除此以外，在2019年的青年说当中，还会出现两个非常新的面孔，一个就是我们的当家花旦，楚涵。楚涵呢会在我们的青年说里开辟一个全新的财经类的板块。青年说的2019年的这个节目改版当中，我们重点的除了依旧邀请我们的这些优秀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外，我们还会引入一些观点类的内容在里面。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在早间的时候一个节目或者信息的参考吧。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多多关注2019年的青年广播，多多关注青年广播的青年说。 哎， 嗯，有句话叫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啊。2018年其实就剩几天的时间了， 马上就要过去了， 马上跟我们说再见了。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收获了很多，有辛苦也有欢乐。在2019年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您奉献更多更优质的精品产品 和作品。同时呢，也希望您能够一直关心关爱和关注我们青年广播，相信我们青年广播这个年轻的声音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散发出它最美丽的光芒。 是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在2018年那些节目精彩的瞬间，同时也来聆听一下青年广播总监武周彤老师深情的献词。 我们来看一下。 新的一年将至，这一年我们收获了欢笑，当然还有泪水。从漫长的时间维度望去，这一切都叫做成长。转眼又是一年，我们和记忆中的人挥别，也和未来的伙伴相遇。青春的旅途，太多的人和事还没有一一铭记，就被成长抚摸成一片泛黄的记忆。站在新年的路口，我想感谢那些拥抱过的时间和往事，感谢你们参与了我的生命，尽管我还不算完整，还不到2岁，但正因为有了你们，有了这些可以发光的声音，我们才能将未来的轮廓一点一点看清楚。新年快乐，北京青年广播。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成长，绽放。

隐形后入我耳间，辗转几人口，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现实科技又故人烟味添了酒，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明时候，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沟，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景秀，谁家老者怕登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爱丈夫丑而今怕听更漏，你不是柳招风待我飞晚湖后，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方休，免诉我老生常谈更折无更留，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景秀，谁家老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我满头，花太美黑兰回眸，满园空旷月出手，谁见往岁月忽晚，梨花我满头。 那些花儿，作词朴树，读歌人韩建强。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

唱过的歌，心里的